最初一刻， 煮一杯咖啡，让新的一天更有精神。早上吃一些温暖的早餐，有助于尚未完全醒来的身体恢复元气哦。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儿子结婚找伴酒席老难了， 哎呀，老姐们儿，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 就在大兴区西湖门北兴路御花园二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959资讯快报。 天宝集团邀请您一起收听最新资讯。近日，从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河北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已经在第119次河北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2017年12月1日起正式实行。据悉，1999年制定的河北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已实施18年，许多条款有了新变化，难以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急需提高。新出台的规定根据国家公务员实行分类管理等新变化，将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专业技术人员也纳入了适用范围，明确为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等组织的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适用本规定。近日，北京市发改委透露，北京市将打造5纵2横交通网，不仅满足旅客出入新机场的交通需求，还将构建起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主骨架，加快形成环首都一小时交通圈。业内人士指出，5纵2横交通网将形成围绕新机场的高速公路环，与天津、保定、廊坊等周边地区实现快速连接，将实现出新机场的旅客一小时到达天津、保定、廊坊等城市，为保定、廊坊等地的经济发展以及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的交通保障。明诚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今天晴，白天最高气温7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6摄氏度。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想要听歌， 想要朦胧吹吧起点听， 不，我想听故事， 把我唱给你听。 你听，这里好歌有故事。 全年度有几多首歌，给天天的播，给你最快。 始终无谓，回望昨天剧场心不见底，还是有几幕曾好好发挥，还愿我懂下台的美丽，鞠躬了就退位，起码得到敬礼。 Hello， 各位好，来自谢安琪的年度之歌来开启我们今天的好歌有故事，我是周琳。那么我觉得啊，安琪是在声音和天赋以及音乐的悟性上完全可以和容祖儿媲美的，那希望她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国语经典，就像她热爆香港的粤语歌曲《钟无艳》呢，《喜帖街》啊那样的属于谢氏风格的国语流行金曲。那么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林志颖的《对望》。 我们只能退望，心爱不会说谎，只是分开收藏我等候的愿望，总是失望，像流星遥远却会坠亡，你的爱的力量如何飞翔，要不可及的远方，遥远的星光只能凝望，你是否一样会把爱挂在心上，满天的星光就算给我一千个愿望，我只想换你一直陪在我身旁，像一颗千里外的星。 曾经我在 KTV 点歌的时候啊，点了好几首林志颖的歌，大家都很惊奇地问我，哇，林志颖还出过歌呀，以为小志只是演员呢。那我告诉他们，其实他已经出过十几张的专辑了。小志很多年前的歌现在听呢也很好听，只不过他基本上不再唱那些歌曲了，感觉别人听不到，真的好遗憾啊。下一首是来自林心如的《落花》。 一生要哭多少回才能不流泪，

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半年的积蓄买了门票一对，我唱得她心醉，我唱得她心碎，三年的感情一封信就要收回。他记得月台汽笛声声在催，拨我的歌陪着人们流泪，嘿嘿嘿，陪人们流泪。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25岁恋爱是风光明媚，男朋友背着她送人玫瑰，她不听电话，夜夜听歌不睡，我唱得她心醉，我唱得她心碎，成年人分手后都像无所谓，和朋友一起买醉卡拉 OK， 唱我的歌陪着画面流泪，嘿嘿嘿，陪着流眼泪。在33岁真爱那么珍贵，年轻的女孩求她让一让位，让男人决定跟谁远走高飞，嘿嘿嘿，谁在远走高飞，我唱得她心醉，我唱得她心碎，他努力不让自己看来很累，岁月在听我们唱无怨无悔，在掌声里唱到自己流泪，嘿嘿嘿，唱到自己流泪。他来听我的演唱会，40岁后听歌的女人很美，小孩在问她为什么流泪，身边的男人早已渐渐入睡，她静静听着。 欢迎回来，这首是来自张学友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2007年的学友演唱会成都站的时候啊，学友吧有一个妹子发帖说没有买到票，站在体育馆外跟着唱了一晚，旁边的人都在笑话他。不明白的人怎么会知道这份执着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学友带给他太多的回忆和感动了。下一首是来自赵薇的《烟雨蒙蒙》。 我最怕最怕烟雨蒙蒙，看不清看不清你的身影，我曾经曾经对天呼唤，天在哭我在哭，你在何处，深深一幕幕，深深一幕幕， 眼光，你的笑，伴我今日孤独。烟雨一重重，山水一重重，你的叮咛，你的泪，是我心中最痛。 我想赵薇唱歌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花里胡哨的技巧，可是呢却在用所有的感情在诠释，那种投入，那种真实感已经让人忽略了技巧，更何况她作为演员来说，唱功真的是值得称道的。年轻时的赵薇太优秀了。下一首是来自费翔的再见。 我却当成悬念，是否这是你心愿？再见，你只说了一遍，我却当成誓言，明知你不会兑现。若不是你转身前委婉的拒绝，曾习惯的吻别，我不会发觉心痛到极点。你在谁身边都是我心里的残缺，现在我才了解，执着是一种冒险。无论我在谁身边，离你总是不会太远，思念叫人疲倦，但我偏要越过他的极限。再见，又一年。再见，多少。是你转身前委婉的拒绝，曾习惯的吻别，我不

这里没有一个是他的朋友，寂寞也成为他唯一的享受。就这样无尽的漂流，就这样无尽的漂泊，就这样无尽的漂流，就这样无尽的漂泊。受伤的时候，独自前往那个码头，带着他不变的执着和自我嘲讽的幽默。他眼中的泪水不肯轻易的掉落，在风中紧握着拳头，所有的回忆都上了一道锁，要是在海里沉浮漂流。就这样无尽的漂流，就这样无尽的漂泊，就这样无尽的漂流，就这样无尽的漂泊。 欢迎回来，这首是来自袁惟仁的《心碎码头》，有一点老的歌曲啊，但是越听越好听，特别是在下半段的时候巧妙地嫁接了一首英文老歌啊，确实是值得玩味。那继续来听到的是 Sweetie 的《勇敢的幸福》。 我的爱不辛苦，呼吸感动，我 阳光种下我们的喜悦，让阳光照亮在我们心里最深处，那些事那些歌伴着我们的誓约，不能哭，我们要在这未知旅途种下爱，种下梦，种下我们的喜悦，让阳光照亮在我们心里最深处，那些事那些歌伴着我们的誓约，不能哭，我们要在这未知旅途， 以前啊只听过 Sweetie 的樱花草，其他的歌曲呢都没怎么听过，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确实还是别有一番滋味啊。这种抒情的歌好像现在都没什么市场，不过听起来还是满满的少女心。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是范逸臣的不开的玫瑰。

北京雪都滑雪场，冰雪王国，亲民价格。关注雪都滑雪场微信公众号，在线自助预约。来吧，带上家人一起出发吧！欢乐热线5166-7976，5166-7976。 妈妈，我要去雪都滑雪。 959资讯快报。 天宝集团邀请您一起收听最新资讯。12月4日，涿州市委书记王艳青主持召开七届市委第31次常委会议，传达学习有关文件精神，并对当前全市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带头增强四个意识，坚决维护和捍卫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各级各部门务必提高政治站位，务必加强组织协调，务必严格工作纪律，务必按照时限完成任务，确保这项重大改革在涿州市不折不扣地落地落实。12月4日，涿州市召开全市重点工作大督察动员部署会，对本市重点工作大督察工作进行动员部署。王艳青指出，各级各部门要统一思想，提升站位，充分认识开展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精心精细、精致极致地做好各项工作，以开展大督察为契机，推进各项工作上档升级。各级各部门要砸死责任，严肃纪律，加强组织领导，抓好整改落实，加强督导检查，确保大督察各项工作圆满完成，取得实效。市长陈宇主持会议，并就落实会议精神提出具体要求。明诚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今天晴，白天最高气温7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6摄氏度。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坚定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引外来，面向未来。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刚听到的是王菲的《雪中莲》，这是新加坡的电视剧《塞外奇侠传》当中的片尾曲，而原唱呢是邓丽君。继续呢，也是电视剧叫做《致命邂逅》当中的主题曲，演唱的是孙楠，歌名叫做《天长地久》。掐指算一算，最近好像有接二连三的播放孙楠演唱的电视剧主题曲哦。 岁月凝聚眼眸，时间在不经意流走，经过的路，牵过的手，曾经付出不需要理由，快乐停停走走，往事在漂泊中回首，流过的泪，爱过的人，酿成了深埋心底的烈酒。我听别人唱着天长地久，他们说相爱的人可以用沉默交流，只要用真心执着守候，爱就会一生为你停留。我听别人唱着天长地久，红尘的故事总是牵动要理由，快乐停停走走，往事在漂泊中回首，流过的泪，爱过的人，酿成了深埋心底的烈酒。我听别人唱着天长地久， 孙楠《天长地久》，哎，好像最近他要进行巡演了。据说呢，为了配合他的巡演主题，不仅会演唱自己的作品，还会翻唱一些曾经在他参加的综艺节目当中演绎过的经典组曲，像《他不爱我》呀，《黑色幽默》啊等等的这些歌曲，应该也会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喽。接下来听到的是蔡健雅《你的温度》。他的创作才华还有女性的那种细腻的质感，应该在这首歌当中表现的是淋漓尽致了。 我紧握着双手，让唇间的热轻轻地呼，我闭上眼睛，好温暖我闭

可以笑着骂我，或是什么都别说。也许哭过笑过，只有自己懂。我想没有承诺，比得上沉默沉默的守候。下你昨日爱走，早就说过，别把感情看得太重。爱自己更多，找一个理由够不够？你可以笑着骂我，或是什么都别说。也许哭过笑过，只有自己懂。我想没有承诺，比得上沉默沉默的守候。我说算了吧，朋友，越来越寂寞，还不是一场空。 话说从头，可能歌曲听完呢，你还没有办法回忆起还有这样的一个歌手，但其实我们在 KTV 经常点唱的一些男女对唱的歌，其实原唱就是他。接下来听到的是陈绮贞，她从小众变为当红，当然唯一不变的是她独立的个性，就像她的这首歌的名字一样，表面的和平。 我也无所谓，你说什么都对，当我已经变成了你零碎的时间，终于有机会让自己再沉淀，让我回到过去，不再为你而分裂。我竟然如此着于星座配对，但是对我们的感觉我比谁都要强烈。我曾经仔细听你说的大道理，我曾经认识你像小孩的任性，我曾经凝视你心里的热情，小心不跌入你流失的回忆。终于有机会让自己再沉淀，让我回到过去毫无恐惧的直言。是你太松懈，还是我想太尖锐？当你不知意 次脱口而出，曾是对别人的称谓。我曾经仔细听你说的大道理，曾经小心翼翼维持表面的和平，曾经认真发心不唱昨日的歌曲，小心不让你伤心，伤了我的心。 说到陈绮贞，会想起伍佰曾经对她的评价。他说他已经不需要打扮自己了，因为他的内心足够美，足够的精彩。的确，无论是过去的那种青涩腼腆，还是现在的成熟稳重，他总是生活在属于自己的那个足够美足够精彩的世界当中。当然这也是他创作的源泉吧。接下来欢快点的歌咯，草蜢的半点心。 爱情像一杯隔夜茶，我却要喝下它。你我之间总有些依恋吧，还可以继续吧，就算是妄想吧，别让我保留吧，不要让这段情从此作罢。半点心给不给我这个问题，让我让你把我当作他，你真的快乐吗？你低头不说话，爱情永远是座钟山，谁能把它留下？你我之间总有些依恋吧，还可以继续吧，就算是妄想吧，别让我保留吧，不要让这段情从此作罢。把真心给不给我这个问题，让我好害怕，我的心像是梦中花，醒来后都是假。你我之间总有些依恋吧，还可以继续吧，就算是荒山吧，别让我保留吧，不要让这段情从此作罢。反正心给不给我这个吻，

翻唱的《夜来香》很好听，它很奇妙的在不同的时期呢用过各种相差很大的发声方式。这两天有自己在想，这一季新的我是歌手能不能把他请来，那真的有的看耶。好了，接下来听到汪峰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你走你的路》。章子怡当时还转发了这一首歌的微博，并附上文字说：“我走我的路，你也得走我的路，很甜蜜哦。” 关于生死的那些哲学，一样我眩晕。关于悲喜的那些记忆，也让我心困。如今我只是喜欢简单，直接和轻松。正如我爱你，你就是我中枢神经。此刻也许他就在秋日美丽的大理，当我面对世人称的那口水与鄙视，我懂了，我只是一个爱唱歌的东西。想的家伙，除此之外不是任何的了不起的东西。当我的人生在某清晨轰然的胸襟，我狂喜的是我竟然可以给你欢心。 这个

款，和你在一起，越过此刻。凯威富雷上汽大众 4S 店 SUV 专席6937-8663，人车品质，凯威富雷。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群的爱太痛，这首歌对于失恋的人来说听着真的是很伤心的。哎，真的是爱太痛啊。手有的时候是这样啊，爱的时候就紧紧的握好，如果真的不合适了，那就只能适当的放手了。接下来就用莫文蔚的这一首歌手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陪 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那是你的手曾经轻轻安抚我眉头，但也是他甩开了我的手，泄了气的气球，两颗心在微缩的温柔。你始终只低着头，紧握你拳头。透过这窗口，有人会猜我们是朋友，最普通的朋友，甚至不点头。在记忆的上游，那是什么揪着我心头？是不是你那双我熟悉的手，但包括你的手，还能放在谁背后？你想过没有，我们为何会牵手，是什么理由，然后没有然后，甚至不再挥挥手。会再敲我门口，有一股猩红的哀愁，缓缓地流出，卡住我喉头。你远远地抱着手肘，只站在外头，但抱过你的手，还能放在谁背后？你想过没有，我们上一次牵手是什么时候，然后没有然后，甚至不再挥挥手。抱过你的手，还能放在谁背后？是什么时候，我们上一次牵手？但抱过你以后，什么已被没收？你想过没有，我们第一次牵手是什么借口？然后没有然后，甚至不再挥挥手。分手也不需理由。 你的唇